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 晋江文学城授权， 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 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第416集菩提。 傅满垂头残喘，一桶盐水猛地照脸泼过来，他浑身是伤，疼得大喊，可是手脚都被捆住了，只能扯着嗓子骂道： 你这狗杂种！ 冯权扔开桶，嗤之以鼻： 你也不是什么好狗， 今日我落难。 傅满尖着声音： 都是你害的， 是你自作自受。 冯权讥讽般的拍了把傅满的脸： 几岁的王八就敢自称老祖宗，我看你是早活腻歪了。 福满被风拳拍得正不了脸，这场力道适中的拍打没有巴掌疼，却比巴掌侮辱人。福满齿间都是血，他喷了一口说： 你等着，等皇上 等皇上抄你满门。 风拳凑近了悄声说： 你毒杀皇上，你以为没有人知道吗？你诬陷我下狱，那般着急要我死，你以为皇上看不懂吗？ 他古怪地笑起来，像是恨死了福满。 你家死绝了，还可以抄你九族。 福满的牙齿都松了，他啐了几口： 放你妈的屁，贱皮子，不是我！ 他粗喘着，仰颈大喊： 不是我！ 不是你是谁？ 冯权退后几步： 接过韩城脊椎的人正是你。韩城把脊椎给你，要你下到皇上的饭菜里，待他毙命，督军即刻就能以秦王为由杀掉内阁朝臣。于是你就往皇上的饭菜里下了毒，险些要了皇上的命啊。 我自有分寸。 驸马恨得声音发抖，他看着风泉的神情逐渐睁大眼： 是你，都是你下的。 驸马在李建廷和世家间熟手两端，他既不敢不听韩城的话，也不敢真的毒杀李建廷，因此把脊椎换成了寻常毒药，只下了一点，原没有那么凶险。风泉面容隐在昏暗里，露出森白的齿背： 你是老祖宗，我是小祖宗。 福满恨不能手撕风泉，把镣铐撞得砰砰响，他厉声说： 云溪是你的狗。 冯权把福满视如婢女： 一手养大他的可是老祖宗，他呀对你感恩戴德，根本不认得我。 我冤枉。 福满哭声难抑，悲怆道： 皇上，我冤枉啊。 冯权闻不惯血腥味，掩着鼻子劝道： 你既然都交代完了，供词我自会如实专呈给皇上。 他转身喊人进来： 老祖宗年纪大了，不要再上重刑，大人们还没有定罪，得按章程走。我看他总是寻死觅活，怕他撑不到斩首就咬舌自尽了。 那东厂旧属也上年纪了，去着风泉脸色行事，嘿嘿一笑： 这事情咱们在行，风公公尽管放心，保准让他活到斩首，咬舌咬舌给他把舌头割了不就没事了。 风泉回头说： 那就有劳了。 福满看太监靠近，惊恐道： 没有刑部的准许，你敢，你们敢！ 门咣当的闭紧了。 至夜，薛修卓正在半差大院等着孔求批复，他今晚要见福满，得先有袁府的票子。这会儿早过了半差的时间，但由于北原教场增兵一事，内阁还没有休息。 福满昨日想要咬舌自尽，玉里库吏就自作主张把他的舌头割掉了。 孔丘从暗读忙碌里抽出时间，对薛修卓说： 你这会儿去也问不出东西了，好在动刑前把口供记完了，你想看我就让刑部把东西给你。 薛修卓接过折子是一愣，随即皱起眉： 这般大的事情怎么能擅作主张？动刑的酷吏是谁？ 是个年轻气盛的后生。 孔丘也皱起眉： 这下手也太狠了，已经让刑部着手革办了。 这么巧。薛修卓侧过头： 我去看看。 别的事先放一放。 曾玉大汗淋漓地跑进门，鬓边都湿透了，捏着张纸塞到孔丘眼前，急声说： 伯然，你瞧瞧，这不是坏事吗？ 哎呀，当今出自民间，谁能佐证血统真的确实无疑？全凭薛修卓一张嘴嘛。 坊间流传飞快，一夜间几乎人人都拿着那张来历不明的纸。 薛修卓也不可信，你看他大哥薛修义什么东西，险些把袁府气晕的国之硕鼠啊。 不是都说当今长得像光成帝吗？ 主管让老人探头， 内阁诸位大人也点过头。 这茶馆乱糟糟的，葛青青摸着心绪起来的胡子道： 我还说前头那家屠户小女也长得像先帝呢，光成爷都是十几年前的了，真的认起来不就是两只眼睛一张嘴？我看诸位长得也挺像。 学生们围聚在一起，把那纸读完，各有想法，几次争执竟然打起来了。 薛氏把持朝政，你们就是助纣为虐的党羽，是大周的千古罪人。 学生唾沫横飞： 国之硕鼠都出来了，皇上还不办薛氏，不是祭奶是什么？ 薛。 另一边被拽着衣领，在人群里挤得摇晃，把撕成碎片的纸张揉在手里，高举着喊： 薛公稽查田税，还田于民，试问在座谁能做到？你们这是小人构陷，你们才是大周的千古罪人。皇上不办薛公，是 你妈个蛋！ 你们怎么如此粗鄙不堪？ 桌椅混乱，学生们厮打在一起，笔墨纸砚被撞得满地都是，一脚踩过去，一身的墨汁。门窗咣当乱撞，山长急匆匆地进来维持局面，还没有喊话，就被学生们连撞带推的给挤出门了。 叫杜俊，快叫杜俊来，要出人命了！ 山长提着袍子，急得满头大汗，脖子通红，跺着脚催促道： 薛公光照青史，是忠臣。 碎纸片漫天飞舞，一个学生踩着桌椅站到高处，指着周围： 你们平章无稽之谈来迫害忠臣，江山社稷就是败在你们鼠辈手中。 他话没说完，就被飞来的墨砚砸到了头。 薛修义勾结内患，盗满殿藏，确有其事，薛修卓也是硕鼠。 激愤的学生已经分不清身边谁是谁的阵营，桌子砰的翻倒，没踩稳的学生跌在地上，来不及爬起身，就被拥挤在一起的学生们踩住了。几个学究在侧拉人： 哎哎，不要伤人，万万不要伤人呐！ 不要伤人，万，国王不要伤人啊！下来！ 山长拍腿，老泪纵横： 这是怎么了？快罢手啊！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 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